北京时间19点整。 京津冀之声， 京津冀之声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点，广播书场。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，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。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。 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了边保的手中，而西安的程木仪还毫不知情，不时地送来情报经费。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。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、王俊在审讯中发现，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，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。布鲁通过齐三义向赵秀试探，赵秀却说工作不同，你们不要管。此案除了齐三义的线索，可能还有其他的线由程毅来直接掌握。这个姓胡的所在的小组处于独立的联络员之外，很可能潜伏得更加深入呢。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，混入延安很可能是通过考学，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的方面入手。查遍抗闪工、女大、青训班、行政学院都没有找到这个姓胡的。王俊又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抗大，队列科的学员名册中有个胡耀南，顿时唤起了王俊的记忆，这是抗大的同班同学呢。王俊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，在抗大的二大队九队学习，同学之中有胡耀南、杨孝卫和夏炳坤三人是一起来的。王俊当时只不过是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，担任了保卫队长，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。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，从不讲坏话，还抢着干活，给王俊留下的印象不错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三个的积极程度显得就有些虚假了。王俊又去查了毕业的分配去向，可是找不到这三个人，又找到总政组织部，还是找不到。绞尽脑之后，想到了抗大的网员杨玉，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了杨玉。通过甘肃同乡，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，已经当了支部书记了，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。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，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了。此案被中社部列为了重大专案，布鲁立即布置监控，很快地发现了胡耀南、杨孝卫和夏炳坤三人都潜伏在二局。不久又截获了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。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，程木仪十分重视，由本人单线的直接联系，不交延安组的赵秀与齐三义。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坤，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方面发出了10次情报，其中就包括延安方面的社会情况、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，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。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的，也是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。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。经过教育，胡耀南、杨孝卫、夏炳坤三人交代的比较老实，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了西北公学培训，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。各地的侦查表明，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的打进边区，虽然尚未的全部沟通联络，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了不少的密写情报，而且其中的多人受过暗杀、放毒、爆破等破坏性训练，随时可能发起行动。这个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了巨大威胁。 1942年的五月间，边保已经基本掌握代案特务在边区潜伏的情况。胡耀南小组打入军委二局，王志和进入联防司令部，冯善树、朱浪洲在陕西省委，郭立群、李丰碧进入边保，石进忠、龚兆峰在绥德专属，陈明在陇东专属。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，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。五月逮捕范金忠、杨志华、陶华、郭继武、刘嘉玲、刘一清、张炳军、李春茂、王兴文等人。通过审讯后，又发现了绥德的王自杰。六月，绥德逮捕了王自杰，审讯说服后，王自杰又供出了武亚民、王焕章、韩子奇等人。七月，关中方面将过去的冯平洲所供出的朱浪洲、金光二人逮捕。九月，驻扎陇东的385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炳莲、马明。十月，中社部逮捕了安塞电台的胡耀南、杨子才、夏炳坤。胡耀南又供出了打入延安大学的来鹏，边保随即将来鹏逮捕。安塞工厂发现了苟振生，宜川小学发现了王锦堂，还有王树、杨荫堂等人。到了1942年年底，汉中特训班案件全部告破，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，其中主动交代1名，经过侦查发现20名，被捕人员共出11名，物证7件。一案就捕获了这么多的特务，堪称延安反特工作的巨大成果。毛泽东亲自的表扬对此案的侦破，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，毛泽东称赞说，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，有10个就好了。军统汉训班案件的侦破为延安方面除掉了一大隐患，尽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，边保却是尽量的隐瞒消息，还要继续的扩大战果呢。吴南山、齐三义、李春茂、王兴文、赵秀、张志刚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，继续的与军统联系。可是秘密难保，李丰碧被捕后供出了杨成章，王自杰被捕后供出了王焕章，但是杨成章、王焕章、张志俊这3个人都在逮捕的前夕闻讯逃走了。不久，边保派往关中工作的李丰碧也趁机逃亡，此外还有借口去西安的汇报工作的杨超也是一去不归，先后有5人已经失控，程木仪完全可能已经知道了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了。边保方面并未因此而放弃，当初的逮捕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，策反说服也是绕了一个大弯子，逃跑的5个人并不知道其他人的投诚实情，因此程木仪尽管有所察觉，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。于是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，赵秀留在了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，暗中与洛川和西安方面联系。王兴文、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，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，齐三义则继续地留在新市场的玩小教书，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。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地诱敌上钩，这一批军统特务成了国共双方手中的重要棋子，谁能将其用活呢？中共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招就在于反用，所谓的反用又称逆用，其意义近似于孙子的反间，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为我方侦查敌方的情报。延安时期的说法就是化敌为我服务。此案的发现源于国民党军统特务吴南山的主动交代，此案的发展主要依靠捕获争取过来的齐三义、李春茂等人，此案的结果又是大量的被捕人员转化为中共的情报力量。由此可以说，中共情报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这个反用。不管是反用、逆用还是反间，反正这个化敌为我服务是个非常非常之危险、非常非常之艰难的事情。五大难题横亘在面前了，如何做到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并大胆放手？回想以前的苏区肃反，国民党派遣2人冒充改组派到粤豫皖根据地策反许继慎，许继慎将其交给保卫部门处理，本人却仍然受到怀疑，甚至因此被处死了。 现在反用更加危险的军统特务，保卫干部能不担忧这导致给自己扣上政治帽子吗？如何争取训练有素的间谍投诚并检验其忠诚？看看以前打入延安的特务，汉训班教师沈月、朱国才等人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，他们训练出来的学生现在投诚会不会是演苦肉计呢？如何调动反用者的积极性并保护其安全呢？执政的国民党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财产，安逸享乐不在我，高官厚禄在于敌，共产党又有着何样的资源优势呢？如何通过巧妙的反用来扩大情报战果？国民党特务机关具有相当丰富的反侦察经验，如何瞒过其他耳目又使敌人上钩呢？如何安排反用者的政治待遇？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，曾经具有国民党特务身份的人能不能参加革命？能不能当干部？能不能入党呢？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，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，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。 1942年的6月10号，延安北门外的文化沟青年食堂，这个延安小有名气的饭馆，今天全部被包下了，而且不准外客进入。走进宴会厅的人物，原来是边保的布鲁、王凡、李启明，陪客也是很威风的，总政锄奸部的钱义民、张明和彭游。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保卫大员，那么贵宾是谁呢？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，钱三义、李春茂、王兴文、赵秀、张炳军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。布鲁举杯庆贺五人参加革命，由这五个人在案件中侦破中起到的重要作用，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。第二天，延安卫戍副司令、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这五个人，这种规格超出了以往所有保安处吸收新人的仪式。不久，西安方面来人提出对齐三义的怀疑，这使边保方面想到也许是李丰弼提供了齐三义被捕的消息，看来必要时要暴露齐三义以保留其他人员。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木仪写信，声称自己也对齐三义有所怀疑，可是西安方面却是迟迟没有回信。到了1942年的11月，张志刚又逃跑了，此人曾经参加了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，这一下子秘密难保了。可是布鲁还有主意，又布置了赵秀写信汇报，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了，企图以此来扰乱程木仪的心思，令其怀疑张志刚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的。果然，西北特侦站的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这两个消息后难辨真伪，就将张志刚关押审查。延安这边则继续钓鱼，不久西安方面回信，将赵秀和齐三义两人调回西安。齐三义不肯走，铁了心地留在延安，怎么还去西安呢？赵秀倒是想走，边保倒是不放，此人不像齐三义那样可靠，不能放虎归山。调人回西安也是王之定的手段，见赵秀和齐三义这两个族长迟迟不归，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方面的联系。赵秀从此惶惶不安，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辉县，会不会因此遭受报复呢？白天吃喝嫖赌，晚上偷偷哭泣，布鲁看了不放心，将其软禁一个星期，赵秀就更加消极了，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。到了1943年的春天，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了国统区榆林工作，却趁机地跑回了西安。为了掩饰自己，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之后就被共产党所包围了，幸亏有着公开身份，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，没法抓人。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出了，齐三义、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，他俩到了延安之后，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部完蛋了。赵秀证实了张志刚，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方面汇报。 此后，戴笠亲自审问赵秀，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经被中共方面一网打尽了。汉中训练班的教材中，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，处处称之共产党领地为匪区，这一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了。国民党要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呢？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了，撤销了军统西安的特侦站，撤销了程木仪站长、林继之副站长的职务，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安组，同时也撤销了边区周围各县的各个组，又连带撤销了西北特侦站下属的汉训班学员的宁夏组、洛阳组、郑州组、胶东组、安徽组、新疆组，凡是汉训班毕业的人员在今后一律不得重用。西北特侦站成功的打入延安，这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，可现在一朝覆没，戴笠也得有所交代了。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行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，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，蒋介石亲自参观，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。戴笠急忙解释说，报告委员长，他们都是无名英雄，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，此外谁也不能看。蒋介石满意地离去了，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，悬赏处理军统叛徒齐三义、李春茂。这两个军统叛徒虽然被识破了，却还有一个更早的叛徒深深地埋藏着。尚在陇东的吴南山一直秘密地为边保工作，捕获齐三义之后，陇东保安分处依然对军统隐瞒吴南山的真实身份。赵苍璧不止吴南山给程木仪写信，声称自己具有县教育科长的合法身份，建议今后派往边区的人员先通过自己，以便掩护和安排。吴南山继续受到了国特机关的信任，汉训班第五期的宇继川主动报告，西北特侦站派教官朱国才潜入边区领导潜伏特务。陇东的安永善、安永禄兄弟参加汉训班归来，先找吴南山联络，还告知了具体任务。西丰镇党务通讯处的中统特务骆洪烈是吴南山的同学，来边区活动，也向吴南山暴露了身份。中统特务邓应贤、邓应德潜入边区，也来找吴南山帮忙。这些特务当然都落入了边保的秘密监控中。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，汉训班毕业的张宜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，还被陇东的保安分处突击反用。庆阳一晚小的教师王文汉对吴南山说，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免费学校可以上。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，立即向陇东的保安分处汇报，外勤组长陈世奇当面向王文汉交代，不止他打入敌特机关。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、剧团团长、皖小校长等公开职务，可他的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组长。吴南山在到达汉中特训班时的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，自己也因此失去了自由，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是截然相反的。吴南山第一次交代问题，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。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，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期曾经受冤被捕，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掉，马文瑞又怎样有勇气接受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呢？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大政策的调整起到了根本作用。抗日战争初期，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，才使情报保卫工作卸掉了包袱，敢于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够利用的力量。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了32名军统特务，除王焕章一人之外，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，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。其中有杨成章、李丰碧、张志刚、张志俊、王焕章、赵秀等六人主动逃跑，但这六人始终没得到军统的完全信任。叛徒的生存是相当尴尬的，新的东家当然重视，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。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实施反间计，新家这边又难免有所怀疑，最后往往是落得两面都不是人的下场。